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7集。半晌，紫红色的水面破出两道水花，两人又钻了出来。魏无羡呸地吐了一口血水，抹了把脸，抹得满脸都是紫红色，越发形容狼狈，说道：怎么回事？怎么没有洞口？江城当时确实说过，黑潭之下有一个能容纳五六人同时通过的水洞，而且其他世家子弟也的确从那个洞口逃出去了。魏无羡本以为原先是被屠戮玄武身躯挡住了，所以才找不到，可现在屠戮玄武的尸体已经挪了位置，他原先所盘踞之处也没有什么水洞。蓝忘机的头发湿漉漉滴着水，没有答话，两人对望一眼，都想到了一种可怕的可能，恐怕屠戮玄武在剧痛之下兽爪狂波震塌了水下的岩石，或是踢到了什么地方，刚好把这个唯一的逃生水洞堵住了。魏无羡挣脱蓝忘机的手臂，一个猛子扎入水中，蓝忘机也跟着扎了下去，一通好找，依旧没有找到一个洞口，哪怕能容一人通过的也没有。魏无羡道：这怎么办？沉默片刻，蓝忘机道：先上去吧。魏无羡摆了摆手道：上去吧。两人皆是精疲力尽，慢腾腾游到岸边，出水都是一身血淋淋的紫红色。魏无羡把衣服脱了，拧干用力甩了甩，忍不住骂道：这是玩我们吧？本来是想着再不来人救我们，想杀都没力气杀了，这才过来跟他干，结果好不容易干死了，这王八孙子把洞踩塌了。魏无羡用力边甩衣服边骂，忽然脚下一软，蓝忘机抢上前去拖住了他。魏无羡扶着他的手道：没事没事，力气用尽了。对了，蓝湛，我刚刚在他嘴里抓着一把剑，你看见没？那剑呢？沉到水底了。怎么沉了？那算了。魏无羡方才紧紧握着那把剑的时候，耳边一直听到排山倒海的尖叫声，浑身发凉，头晕目眩，那铁剑一定是个非同一般的东西。这只屠戮玄武妖兽至少吃了5000余人，被他完整的拖进龟壳里的时候，肯定有不少人还是活着的。这柄重剑也许是某位被吞食的修士的遗物，他在龟壳的尸堆里藏了至少400年，浸染了无数活人死人的深重怨念和痛苦，听到了他们的尖叫声。魏无羡本想把这剑收起来，好好看看这块铁，但既然已经沉了，眼下又被困死在这里出不去，那便暂且不提好了。若是提多了，被蓝忘机听出端倪，平白的又引争执。魏无羡一挥手，心道：真是没一件好事啊。他拖着步子朝前继续走，蓝忘机静静跟在他身后。没走两步，魏无羡又是一软，蓝忘机又拖住了他，这次一手压上他额头，沉吟片刻道：魏婴，你好热。魏无羡把手放到蓝忘机的额头上道：你也很热。蓝忘机拿开他的手，神色淡淡的道：那是你手冷，好像是有点晕。4-5天之前，魏无羡把香囊里的碎药草都扔到蓝忘机腿上去了，胸口那块烙印的伤就是擦了擦。这几日没休息好，方才又进尸堆潭水里翻腾，终于恶化了。魏无羡发烧了，强撑着走了一阵，魏无羡越来越晕，再也走不动，他干脆在原地坐下来，困惑道：怎么这么容易就烧了？我都好几年没发过烧了。 蓝忘机对魏无羡那个这么容易不想发表任何意见，说道：“躺下。”魏无羡依言躺下，蓝忘机握住他的手给他输送灵力。躺了一会儿，魏无羡又坐了起来。蓝忘机道：“躺好。”魏无羡抽回手道：“你不用给我输，自己都没剩多少了。”蓝忘机又抓住了魏无羡的手，重复道：“躺好。”前几天蓝忘机没力气，被魏无羡又吓唬又折腾，今天终于轮到魏无羡没力气，只能任他摆弄了。可魏无羡是就算躺着也不甘寂寞的，没一会儿便嚷道：“个人，个人。”蓝忘机道：“你想怎样？换个地方躺。这时候你还想躺哪里？借你的腿躺躺呗。”蓝忘机面无表情道：“你不要闹了，我说真的，我头好晕，你又不是姑娘家，借来躺躺怕什么？”“不是姑娘家也不能随便躺。”见蓝忘机皱起了眉，魏无羡道：“我没闹，你才别闹呢。我不服气，蓝湛，你说说为什么呀？”“什么为什么？”魏无羡勉强翻了个身趴在地上道：“人家谁不是嘴上说着我讨厌，心里却喜欢我，怎么轮到你就总是对我没有好颜色？咱们这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吧，腿都不愿意借来躺下，又要教训我，你是七老八十吗？”蓝忘机淡声道：“你烧糊涂了。”可能确实是烧糊涂了，不一会儿魏无羡就睡过去了。他睡着的时候觉得躺得不错，好像真的枕到了谁的腿上，凉凉的手搭在他额头上很舒服，心里高兴，滚来滚去滚得欢，还没有人斥责，滚到了地上还被轻轻地摸了摸头，抱起来后继续枕腿。但是醒来之后，魏无羡还是躺在地上，充其量是后脑勺被垫了一堆树叶，枕起来稍微舒服点。蓝忘机坐得离他远远的，升起了一堆火，火光映得他脸庞犹如美玉，暖而温雅。魏无羡心道：“果然是做梦。”两人的自行逃生之路已断，被困在地洞之中，只能等待云梦僵尸的救援。又过了两日，这两日里魏无羡一直发着低烧，醒了睡，睡了醒，全靠蓝忘机断断续续给他输送灵力，才勉强维持住现状不恶化。魏无羡道：“好无聊，真的好无聊，太安静了。我饿了，蓝湛，你起身弄点吃的吧，弄点那个王八肉。哎，算了，不吃了，这种食人妖兽的肉肯定是臭的，你还是别动了。”“蓝湛，你怎么这个样子啊？好闷呢，嘴闭着，眼睛也闭着，又不跟我说话，又不看我，你修禅呢？你和尚啊你？啊，对，你们家祖上就是和尚，我忘了。”蓝忘机道：“安静，你尚在烧，不要说话，留存体力。你终于搭枪了，哎，我们等几天了，怎么还没有人来救我们？”“一天都没到。”“怎么这么难熬？一定是因为跟你在一起的缘故，要是留下来的是江城就好了，跟他对骂都比现在这样跟你在一起有意思。江城，你死哪里去了？快七天了。”蓝忘机一树枝戳进火里，这一戳竟是带出了一阵剑意，火星纷纷扬扬，乱舞斜飞。他冷冷地道：“休息。”魏无羡又蜷成了一团虾米，脸对着蓝忘机道：“你有没有弄错？我刚刚醒来你又让我休息，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清醒状态的我吗？”收回树枝，蓝忘机端然道：“ 你想多了。魏无羡心道，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的，还不如几天之前那个脸黑的赛陈年锅底，说话有语气，急了还会咬人的蓝湛有意思。不过那样的蓝湛可遇不可求，怕是今后都没机会再看见了。魏无羡说道， 我好无聊，蓝湛，咱们聊天吧，你开个头。 蓝忘机道，你过往都是什么时候休息？ 你这个头开得好无聊啊，干巴巴的，让人很不想接下去。但是我给你个面子，还是接了吧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我在莲花坞从来都是丑时以后才睡，经常通宵不睡，不检点，恶习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们家的人一样呢？要改。 魏无羡无耳道，我有病，我正在发烧，蓝二哥哥，你能说点好听的吗？哄哄这个可怜的我。 蓝忘机闭口不语。魏无羡道，不会说？好吧，我就知道。那你不会说，会不会唱啊？唱歌好吗？ 魏无羡本来只是信口一说，和蓝忘机刮擦嘴皮子消磨时光，根本没指望他答应。谁知静默半晌，一阵低且轻柔的歌声在空旷的地洞之中悠悠回荡了起来。蓝忘机竟然真的唱歌了。魏无羡闭上眼睛，翻过身，摊开四肢道， 好听。这支曲子叫什么名字？ 蓝忘机似乎低低地说了一句什么。魏无羡睁开眼睛道， 什么名字？ 他还是没有听清这支曲子叫什么名字，一阵血燥冲上面庞，脑袋和四肢关节烧得疼痛不已，嗡嗡的耳鸣声挥之不去。再醒来的时候，魏无羡睁开眼，看到的竟然不是漆黑的地洞穹顶，也不是蓝忘机那张苍白而俊美的脸，而是一面木板，木板上画着滑稽的一串亲嘴小人头，这是莲花坞里他画在自己床头的涂鸦。魏无羡躺在他的木榻上，江燕离低头正在看书，见魏无羡醒来，淡淡的眉一下扬起，放下书叫道， 阿羡。 魏无羡道， 师姐。 他勉强从榻上爬起来，四肢不烧了，依旧在发软，嗓子微干。魏无羡问道， 我回来了，我什么时候从地洞里出来的？是江叔叔带人来救我的吗？蓝湛呢？江城呢？ 木门一开，江城单手托着一只白瓷罐子走了进来，喝道， 叫什么叫？ 喝完之后，他转向江燕离， 姐，你熬的汤我帮你拿过来了。 江燕离接过罐子，将里面的内容舀出来盛在一只碗里。 魏无羡道，江城，你小子过来。 过来干什么？你要跪下来感谢我吗？ 七天才带人来，你存心弄死我呀？ 你死了吗？那现在跟我说话的人是谁啊？ 你从木西山回云梦最多只要五天吧？ 你傻呀，只算回的时间，不算去的时间。何况去了之后，我还要领着人漫山遍野地找那棵老榕树，挖开被温潮他们毒死的那个地洞，七天把你救出来，感恩戴德吧。 魏无羡一想，竟然真的忘了算上去的时间，一时无语，说道， 好像是这么回事，可是蓝湛怎么没提醒我呀？ 江城道，他光是看到你就够烦的了，还指望他仔细听你说话呀？ 哦，说的也是。 江燕离盛好了汤，送到魏无羡手里。汤里是切成块的莲藕和排骨，都是肉粉色的，熬得表皮微烂，香气浓郁，滚烫滚烫。魏无羡在地洞数日未进食，不能一下给他吃太实的东西，这个刚好。道了声谢谢师姐，便抱着碗喝起来，边吃边道， 蓝湛呢？他也被救出来了吧？ 在这儿吗？还是回姑苏他家里去了？ 江城道，废话，他又不是我们家的人，到我们家来干什么？当然是回姑苏去了。 嗯，他一个人回去的，姑苏那边他家里……话音未落，江丰棉迈了进来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